欢迎收听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哎呀，康妮，今天我们要去做一个噩梦啊。 对， 那这个噩梦就是我们到裁缝铺呢，本来很好的要去定做一些衣服。 对， 可是没想到这个定做出来的衣服反而是非常不合身的啊。那今天呢，去看一下有哪一些的词语啊，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非常需要用到的。第一题是啊，我们对话里面呢有两个人，他们一起去定做衣服， 对， 但是呢定做出来的衣服都发生了挺多的问题，请问具体呢都在哪里出现了问题？而且对话里面呢也对于每一个问题啊都有很好的形容啊，比如说这个袖子不对啦，对话里是怎么形容它，对吧？ 对，描写的非常生动。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裁缝铺的老板娘，当然她会给出挺多的解释啊，反正 其实都是一些借口。 对，都是她有道理是吧，他都给了哪一些解释，最后好像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解决方案。康妮，今天的词语也非常有意思啊。第一个是 量身定做。 量身定做啊，非常的切题啊。 量身定做的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你的尺寸来做衣服，专门为你做的。 从这个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啊，量你的身体身材， 对， 然后根据量出来的这些尺寸为你定做衣服。 对， 那其实量身定做也可以用在形容你专门为别人做一件事情。 对，比如说为歌手写一首歌，为他量身打造的， 就是说非常适合他的这个个性，非常适合他的嗓音。也可以说中文播客为你量身定做一个中文的课程，适合你的个人实际的需要啊。那我们今天第二个也是成语吗？ 对，第二个呢是忐忑不安。 忐忑不安，小的时候读成上下不安。 对，前面两个字非常有意思。 对，它其实就是心里七上八下啊。忐上面是一个 上面一个上下面一个心。 对， 忑呢是上面一个下，下面一个心。 哦， 就是一颗心上上下下非常的不安， 非常的焦虑，对吧？忐忑不安，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很忐忑，对吧？后面的不安可以省略掉。 对，很担心，很紧张。 康妮什么时候会非常忐忑啊？ 考试的时候。 哎，对，我也是。或者说年底什么要考核你的工作成绩之前，是吧？ 对的， 比较忐忑。那康妮，我们现在要看到的一个形容词呢，是说衣服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棒，这个词叫做 笔挺。 笔挺，一支笔的笔，然后很挺拔的挺。 对，像笔一样那么直，那么挺拔 啊。经常说这个西装或者一些外衣，对吧？做得好就是笔挺， 就是说这件衣服非常的平整，看上去特别精神。 哦，非常的笔挺啊。哎，那穿上这样笔挺的衣服呢，有人就会赞叹，真是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对吧？ 对，这个俗语呢是来形容人要穿上漂亮的衣服，这样人看上去就更漂亮了。 没错，就是说衣服啊，对于一个人外观的重要性。 对， 那前面这个佛要金装是什么意思啊？ 佛要金装呢，是说佛用金身打造的，就看上去特别尊贵，地位就很高，受别人尊敬。 就是一个佛像，对吧？如果是用金子做的，就让人家看起来呀格外的显眼，对吧？也非常的漂亮。那人呢也是的，外表这个衣服穿的好一点，看起来立刻就不一样了啊。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要字换一下，是吧？ 对，换成靠，佛靠金装，人靠衣装， 所以外表还是蛮重要的啊。 对，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到的是一个字啊，裹。裹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封建说裹小脚。 对，裹的意思呢就是包，包得紧紧的。 如果衣服太小了不合身，那么就是裹在身上，穿着很不舒服啊，然后看着也不太舒服，对吧？裹在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哎呀，你这衣服那么紧，穿得像裹粽子一样。 对， 是吧？中国那个传统的食物粽子嘛，端午节吃的就是要把粽叶啊非常紧的裹在那个糯米的外面。裹粽子，这个不是一个好看的衣服啊。好，那我们再看看衣服或者裙子都会有下摆。 下摆呢就是说它的下面部位， 就是一个衣服或者裙子的最下面。 对的， 下摆。好，那么焦头烂额， 焦头烂额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成语很惨啊， 头都焦掉了，然后额头都烂了，哎，有点恐怖啊。但是它形容的是一个人非常忙，是吧？ 对，也可以形容一个人非常狼狈 啊，经常说哎呀我现在是忙得焦头烂额啊。 对， 哎，我们工作的时候经常有焦头烂额的这个情况啊。 嗯， 好，现在呢再看一个服帖。服帖有一点点相似啊。 对，服帖呢也是说比较平整， 嗯， 和下面的一层紧紧的贴在一起。 哎，现在我们看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生动的俗语吧，叫做鸡蛋里挑骨头。 我们都知道鸡蛋里是没有骨头的。 对呀， 那你硬是要去找那个骨头，那就是故意找毛病挑毛病。 嗯，或者说故意找茬，是吧？ 对， 找茬。那这两个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和找茬的意思是一样的。 对 啊，就是别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故意的硬要去找，对吧？ 嗯， 好，那不敢恭维。不敢恭维， 首先这个恭维的意思呢是说为了讨好别人而去赞扬他。 那么不敢恭维是什么意思呢？ 不敢恭维一般都是用来形容别人事情做得非常差的时候， 嗯， 又不好意思 对 直说。 没错，你就说哎呀这个实在是不敢恭维啊， 嗯，比如说他唱歌唱得很差， 嗯 啊，唱得真是不敢恭维。 对对对，也是比较婉转的一种说法啊。 对， 不敢恭维。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成语，哎，也是从这个好像服装啊做衣服演变而来的啊。 嗯， 得寸进尺。得寸进尺， 首先这个寸和尺呢是中国一个特有的度量单位。 嗯， 尺呢是一米等于三尺 啊，那么寸呢 一尺等于十寸，尺是要比寸大的。 嗯，那么得寸进尺就是你得到了一些小小的这个别人对你让步，对吧？ 嗯， 然后你就想要更多。 对， 嗯， 就是说有了小的还要要大的。 哦， 所以呢这个成语呢就是用来形容一个人非常的贪心， 嗯， 贪欲很大。 嗯，就是比较贬义的一个成语啊。 嗯， 好，那今天我们的对话挺热闹的，在一个裁缝店有三个人一起来交涉，我们赶快来听一下。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是啊，今天就能拿新衣服了，我还从来没让裁缝量身定做过衣服呢。 我也是，不知道做得怎么样，说实话心里还真有点忐忑不安。 应该没问题吧，尺寸都量好了。哎，到了。 你们好，衣服都做好了，样子好得不得了，我去给你们拿来。 谢谢你啊。 你们看这两套西装多笔挺，质地做工都是一流的。 嗯，不错，我们试试。 哎呦，真精神，真是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穿上西装就是不一样。 可是老板娘袖子太短了。 我的也是，你看整整短一个袖口呢，衬衫袖子露出那么大一截 啊。我看看。没事儿，新衣服你动一动拉一拉就好了，来我帮你。 不行，明显太短了，而且肩膀也太窄了，都裹在身上，你看我动都不能动。 我的也太短了，而且下摆的样子也不对，我要有弧度的那种，你怎么给做成方的了？ 不会吧，我看看单子。嗯，是错了啊，现在是旺季，师傅忙得焦头烂额，所以搞错了。这样吧，我让他改改。 要改的地方很多，袖子领子都不行，你看一点都不服帖。 我的也是，领子都掉在上面，好像有人在后面拉我一样。啊，老板娘，你不是都给我们量好尺寸的吗？怎么还做得这么不合身？ 你们别急，这两件西装没好好烫，烫好后效果肯定不一样。 这不是烫的问题，是你们没做好。 就是，大小长短，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对，哎，你叫我们怎么穿？ 不好意思，我一定给你们改好。 这肯定改不好，要重新做。 老板娘，我们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故意找茬，这个西装做的实在是不敢恭维。 我们师傅的手艺是一流的，最近太忙了，所以做得不好，实在对不起。这次我一定让他用心做，你们放一万个心。 哎，你说我们还让他做吗？还是干脆退掉？我怕这次还是做不好。 这恐怕不行吧，他都同意给我们重做了，要是退掉会不会有点得寸进尺？ 可是我真有点怀疑这家的能力，明明量好尺寸的袖子居然短了那么多。 那就这么说定了，两件西装给你们重新做，收据给我。 哦，哎，跑哪儿去了？明明带出来的。 我的也让你保管的，再好好找找。 哎呀，都找过了，没有，不会是掉了吧？ 没有收据，那就不能改了，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 哎，康妮，如果是你啊，你会继续让同样的裁缝做吗？还是就是说我要退掉？ 我要退掉， 是吧？嗯、好像再好的裁缝，你都要培训他一段时间，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喜好，还有身体长的样子也是不一样的啊。 对，不可能一下子就给你做得非常完美。 哎，都要跟他建立起一个挺好的默契。 嗯 啊，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两个可怜的人，本来很兴奋，对吧？要去拿新衣服了，结果一看，哎呀，大失所望，非常非常的失望啊。他们的衣服具体都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问题很多。 嗯， 首先呢都是比较短，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做的不合身啊、 嗯、 袖子短，对吧？ 对， 然后衣服呢也短。他是怎么形容这个袖子太短了？ 首先他是说整整短了一个袖口、 啊、 然后说里面衬衫的袖子也露出了一大截。 对对对，短了一个袖口。其实袖口就是我们袖子最下面的那一个部分， 对 吧？对， 最前面的那个部分。 嗯，如果短了那么多肯定是不合适的啊、 嗯、 然后西装嘛，把里面的衬衫袖子露出非常大的一截，肯定也挺奇怪的啊、 嗯、 不过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流行吧， 也许吧。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下摆也样子不对，对吧？ 嗯，他本来是要有弧度的，那么师傅呢是给他做成了方的了。 方我们都理解嘛，弧度就是比较圆的。 嗯，有弯的。 嗯，有弯曲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肩膀也不合适啊。 嗯，他说肩膀也做得太窄了、 嗯、 都裹在身上动也动不了， 像裹粽子一样啊、 嗯、 非常的不方便。那还有一个是领子，哎呀，领子也做得不好。 他说领子都掉在了上面，好像有人在后面拉他一样。 对对对，掉其实就是有一个东西在上面或者后方拉着你、 嗯、 对吧？你肯定这个视觉上的感觉是很差的。所以说你下一次形容自己的衣服啊做的不合适或者穿着不舒服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一些这些说法， 对 吧？好，那老板娘她是怎么给解释的呢？ 老板娘给出的解释比较搞笑、 嗯、 首先她是说，哎，你动一下拉一下就好。 但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一个解释啊！你看去做头发， 嗯， 弄出来效果非常不好。然后呢，给你做的那个人他还就是要硬撑说，哎呀，没关系的，你稍微梳两下就好了。 对，这里拍一拍，那里拍一拍就好了。 对，其实你们都知道他在骗人，是吧？那结果呢，这个拉一拉也没有用，老板娘又说什么？ 老板娘说给你烫一下好了。 嗯，对，衣服要烫啊，烫烫袖子就不短了。 幸好这两人比较明智，说哎，你这不是烫的问题，是明明没有做好。 对，是最根本的问题，做工的问题啊、 嗯、 然后他就说啊，现在因为我们很忙，师傅呢忙得焦头烂额，所以就做的可能不太用心啊。 嗯， 那最后呢是也答应给他们重做了。但是呢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人还是蛮有经验的啦，说可能就是水平的问题做不好。 对、嗯、 不过他们两个最后也遇到一些麻烦，那个收据找不到了，所以收据还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保管好啊、 嗯、是的。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今天的对话。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是啊，今天就能拿新衣服了，我还从来没让裁缝量身定做过衣服呢。 我也是，不知道做得怎么样，说实话心里还真有点忐忑不安。 应该没问题吧，尺寸都量好了。哎，到了。